俄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报道引述航班追踪数据指，专机已经在当地城市鄂木斯克降落，专机上有专家和先进医疗设备。纳瓦尔尼目前留医鄂木斯克一间医院，医生说他的情况不稳定，不适宜转移到其他地方。纳瓦尔尼的盟友质疑当局试图阻挠纳瓦尔尼送往专机接受医疗评估，将危害到纳瓦尔尼的性命。股市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809点，升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88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02，瑞士法郎0.914，加元1.323，人民币6.926，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65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8.51美元，卖出1,929.79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另外，位于台湾以东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至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嚟到星期五晚嘅敏感时刻啦，今晚系直播室有敏大人 ，Hello 敏大人 ，Hello Kitty， 系有 Kitty 喺度啦，电话旁边就有莫莉嘅 ，Hello 莫莉，嗱今日礼拜五咧就系冷知识之夜啦， 系啊， 咁上个礼拜咧敏大人系一马当先嘅，我哋 劲老啫，次次都系， 咁今晚边个问先咧？我哋边个出题先咧？ 咁继续我问先啦， 好啦好啦， 好简单嘅啫，嗰条题目。 咁等我哋攞咗啲分垫下底先。 我嗱呢个题目含两分嘅， 系 我首先问咗 A part 先啊， 系即系 A part 系一分定两分 ？A part 系一分咁样咯，跟住 B part 一分咁样啦，吓 嚟。 嗱，福爾摩斯啊，你哋都聽過啦。 係， 咁佢個作者，我唔係問邊，問邊嘅，佢作者係邊個咧？咁樣咧，呢個都太淺啦。 係， 咁就係柯南道爾啊嘛。 係。 阿莫莉會問，我都唔知啊，我就知柯南係另外一本漫畫嘅。唔係，咁你知唔知？你知唔知柯南係tribute 啊？即係點講啊？係向佢致敬噶嗰個日本漫畫。 哦，依個我又唔知喎，原來係 噶。嚇？ 你使唔使減翻啲難度啊？即刻！今日呢兩個參賽者咁弱嘅。 嗱，福爾摩斯係咩？你哋知唔知啊？不如你哋講下先啊。 我咁梗係知啦。 係邊個國家嘅偵探啊？ 英國、美國 係英國啊，其實英國咧就係呢啲咁嘅叫偵探小説啊，或者係推理懸疑案嘅，即係始祖嘅國家啦。 我有去佢嗰個屋企啊，即係嗰個地址咧。 我想問呢條㗎，你唔好講住。咁我想問呢條啦。好啦，咁咧就係咁即係英國咧就開咗呢一個先例，即係好似呢一個卡比康斯咁咧，都係英國人啦。英國人根據一啲歐洲古老傳說咧，就開咗即係發揚光大嘅。咁但係福爾摩斯咧就真係咧呢一個叫Arthur Conan Doyle，Conan 呢個就係柯南啦。咁所以日本呢個漫畫咧，就其實咧就係向呢個福爾摩斯嘅作者柯南道爾咧就致敬嘅。咁你都知啦。咁但係嗱，問題嚟啦。 系， 好咁呢个柯南道尔啊，咁啊除咗一个作家啦，你哋已经知啦，如果唔系佢点会写福尔摩斯啦，系嘛？ 系， 系啦，咁佢原本系咩职业嘅咧？问题一，一分 系，哦，唔通佢本身就系一个侦探，所以就写咗呢个小说啦。我估系侦探啦，既然一分， 你系咪让我噶 Kitty？你明明去过佢屋企，你咪让我啦。 我去过佢屋企，我都系游客嚟嘅啫，我都系睇下有咩 简介， 有咩手信买嗰啲嚟嘅啫。唔系啊，佢咧仲要 有深度游啊，其实 唔系，因为深度游要俾钱噶。 我就喺门口咋，你喺门口咋？ 唔系，门口可以影相啦。跟住佢底下嗰层咧，就系嗰啲手信铺嚟嘅。 我直头上咗去。 跟住系啦，如果你参加个 tour 咧，就要俾钱嘅。 系， 我估系侦探， 你估侦探？ 直线思维 系，我估佢系嗰啲心理学家。 嗰個年代咧，嗰個年代咧都可能都冇呢個名嘅，即係冇心，即係冇 psychologist 呢樣嘢嘅嗰個年代。 一八五 九係啦，咁但係咧，如果你睇翻 N 字頭嗰個串流平台咧，佢有一個系列就叫做 alienist 嘅， 係 佢嗰陣嗰啲心理學家咧就叫 alienist 啊，佢意思即係將 alien 咧即係即係我哋叫逆外星人啦，但係意思即係同我哋唔同嘅人， 係 咁佢哋去研究嗰啲唔同嘅人咧，所以嗰啲心理以前啲心理學家叫 alienist 啊，係啦，好啦，咁啊兩個都唔啱喎， 係完全冇關係嘅，同福爾摩斯呢個故事，即係又唔係華生醫生啊咁樣嘅。 我唔识答，你哋要唔要再补答啊？ 要 hints， 冇 hints 啊？ 要贴纸，要贴纸。 有冇少少贴纸？ 咁你谂下，佢能够写到呢啲咁嘅嘢， 系 咁佢梗系要知呢啲咁嘅嘢噶啦。 系啊， 你唔好话俾我听，你佢系作家。 唔系我话佢， 唔系佢除咗系个作家， 系个问题就系噶，即系柯南道尔佢除咗系作家，佢本身啊，佢未做作家之前系乜嘢咧？ 佢系一个警察，我肯定 系咪啊？好。咁唔出聲喎，阿莫莉， 佢俾我嘅 firm 嗰個肯定嘅語氣拋窒咗， 係拋窒咗佢。 你真係唔講嘢啦，你唔補答啦。 佢連唞氣聲都冇，律師係嘛？ 係律師。 好啦，咁我都係開估，你兩個都冇分啊？ 嚇點會啊？一個同呢個偵探頭腦有關嘅，又唔係偵探，又唔係警察，又唔係律師，咁佢點會知？唔通係解剖人？ 頭先啊！Kitty 都差啲講咗 啦，醫生啊，就係 佢就係一個醫生啊， 所以佢其實係咪華生醫生係有佢嘅影子喺度？ 咁梗係啦，嗱，當然啦，你哋就會諗啦，喂，咁做醫生做咁發，佢邊有時間去寫作啊？ 係咯，點解咧？ 咁但係其實咧，以前做醫生係唔係咁發嘅？ 哦， 係 㗎，係啊，佢就係因為咧，佢讀完醫啦，咁佢就諗住自己執業啦，即係我哋用今日嘅意思講啦，就係即係佢唔入政府醫院，咁以前都唔知有冇政府醫院咁滯啦嚇咁我諗都有嘅，但係可能個環境啊同埋啲即係薪金唔係咁好啦，佢諗住自己出嚟執業嚇、做私家醫生，咁咧但係咧就唔係生意咁好喎、啊，咁所以咧佢喺即係打呢個叫拍烏蠅嘅時間咧，佢就寫好多類型嘅小説啦，就係、是、科幻啊、歷史啊同埋呢個偵探小說咯，咁而你知啦，佢生于嗰個時代咧，就係呢個傑克開膛手嘅時代啊嘛，Jack the Ripper 時代啊嘛，英國係好多即係殺人案件噶嘛，咁因為即係嗰啲正式嘅警察咧就好不力嘅，成日都破唔到案嘅， 係 咁所以咧佢就諗計破下案啦，咁兼就做埋呢個即係偵探小說作家，好啦，呢個就係呢一 A 條啦， 死啦，我哋一 A 條都攞唔到分， 咁啊一。點 落 B 条啦 ，B 条咯。好啦，咁头先讲咗佢系医生啦，咁你估佢系边一科嘅医生？ 边一科？ 法医，法医专解剖嘅。 好，咁啊 ，Kitty， 法医都算系医生啦， 法医系医生嚟噶，要读医先噶。 哦，咁啊，咁我估系内科，佢做手术嘅， 系。 咁如果伤风感冒死佢唔识咯，会 唔会噶？唔会，咁呢啲咁基本嘅嘢，所有医生都会识嘅。 咁我又开股咯， 系 两个都冇分啊！你哋做乜鬼啫？你哋系啊？ 我话俾你听系牙医噶嘛？ 你估牙医啊嘛？咁啊 ，Kitty 就再俾你补答一个 吓，又系牙医。唔係上次 唔係你話你嗱，當你補答牙醫啦。 你補答牙醫係咪係咪中咗啊？我估啊，我估仲有咩科嘅醫生啊？咁啊，兒科咯，補 科補科。 唔係啊，等我諗諗先。佢頭先問大人話咧，佢生意麻麻地啊，先至走去咩噶嘛？走去寫小説噶嘛？ 咁一定係腦科啊？ 腦科。 是啊，嗰阵时咩嘛，啲人唔信有精神病噶嘛，啲问大人都俾咗牵涉我哋咯。 咁所以， 咁佢哋，所以我觉得佢应该老婆。 咁你到底系老婆定牙医啊？ 系 老婆，老婆，老婆。 咁啊 ，Kitty 咧， 咁我执佢二摊，我估牙医。 喂，老实讲，我觉得牙医就唔会冇生意嘅，因为即系以前 剥牙吧， 即系系啊，牙系都几紧要嘅，同埋几容易蛀噶嘛。以前冇话你一年半年洗牙。 嗰时系咪冇精神科噶咁？ 嗰阵时嘅精神科咪叫 Alienist 咯 ，Alienist 哦， 系啊， 所以咪冇人睇咯。 咁同埋咧，你讲到咁细咧，我唔知佢哋嗰阵有冇分到咁细啦，吓儿科啊咩 妇科 啊，咁佢其实可能有你嘅村，你即系你呢条村三十人有一个医生，我谂佢分唔到咁多科咯，系咪？好啦，咁我开 估 啦，佢系眼科医生嚟噶， 哦， 系啊， 咁点解会冇生意 啊？眼 贵得滞系咪？ 咁老实，你哋睇牙科多定睇眼科多？你哋？ 咁我真係睇牙多啲， 咁係咯，你起碼你每年都洗下牙或者蛀下牙咁樣啊，即係眼睛你冇乜嘢，你冇乜嘢你都唔會去睇㗎啦，即係其實應該每年咧都檢查下嘅，但係就冇人咁神心咧，咁樣可能比較少啲啦。嗱，咁佢咧即係柯南道爾一生當中咧就一共寫咗56篇嘅短篇偵探小説， 係。 咁咧就四部中篇嘅偵探小説啦，全部都係以福爾摩斯啊作為主角嘅。 嗯，我哋對佢了解咗好多啦，但係你有冇對我哋好失望？ 我 講完一輪都係唔知嘅。 唔係，我有啲失望咯。阿Kitty 仲懶醒噶嘛？ 我係㗎， 我係到嗰度㗎喎，咁樣。 早知俾多啲錢入去行耐啲啦， 去完等於冇去。 好啦，我哋一首歌翻嚟，繼續呢一個冷知識。大問答，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胡莉，敏感时刻。 听完首歌翻嚟啦，咁啊，头先问大人问咗咧两条有关于呢个福尔摩斯嘅问题，我同胡莉咧都系捧蛋嘅， 系，零分， 系，咁跟住胡莉，你想你问先定我问先？ 我问先啦， 好啊。 咁今日咧，我都有主题嘅，全日咧都系问呢个 N 字头嘅呢个串流播放平台。 哇，咁你都好广阔喎！佢呢个串流平台系有好多嘢睇嘅。 系啦，大家成日都睇啦，贴条都睇啦。入面啲嘢你又知唔知咧？我首先第一个问题会问嘅就系、是、呢、這个 N 字头嘅播放嘅串流平台啦。概念是啲乜嘢？即系佢，即系嗰个嘅制造呢一个嘅平台嘅人啦。 系 佢发生咗啲咩事而谂到呢一个概念出嚟啊？ 发生咗啲咩事？ 佢租唔到 嗰啲经历嘅。 佢系咪佢租唔到影带？ 诶、欸，嗱，最近啦，从呢个方向去谂。 哦，佢去唔到戏院，佢跛咗。 唔 出唔到。 1997年嘅。 1997年同1997年有关啊？ 其实都算关关你事嘅。 佢都唔系香港人， 系咯，唔关事噶嘛。 向住敏大人帮佢谂，敏大人好近噶啦，真系好近。 嗰几多电影啲嘢嚟噶？ 租唔到电影，头先敏大人话 系咪？ 哦，系咪嗰间租碟公司执咗啊？嗰间叫做咩咩 K 乜乜 唔知乜鬼 K 乜乜 金丝 系咪啊？ 佢嗰边有佢嗰边嗰啲名嘅， 又唔系啊？ 咩叫八咩话嗰个叫？八搭唔知乜鬼咁噶嘛， 系啊， 哎死我哋爆我哋年代添， 唔紧要啦。 嗱，关租碟嘅铺头事嘅真系， 系 吓， 系啦，系因为咩事啊？ 因为佢唔记得还碟俾人罚钱， 真系啊！ 我真系一个编剧啊！真的是这样，所以他就说不如我想一个制度呢，就大家不用还的，是就不用出来行的，还要我记得就是不用出来行又不用出来还的。 他就有讲到呢，他就说原来1997年那个年代和那一年呢，那就因为租录影带呢在那个时代是非常之盛行的，那我们香港都是啦。那这个 N 字头的创办人因为呢他过期没有还到一饼录影带。 被人罚得多少钱啊？ 佢罰咗$40嘅，好多噶。咁佢因為邊套戲呢？就係呢個《太陽神13號》嘅一套錄影帶。 係， 嗰陣直頭唔記得 13號。 喂，咪住先。我舊年啊，香港於畢業，我諗清楚我冇還曬啲書籍。做完篇論文唔記得還咁樣。真系会嘅，真系会嘅，即系你可能即系十几本书，咁你可能有一本你特别需要，咁咪摆开咗，跟住你就懒系以为自己还咗，跟住原来未。 系，所以因为呢一件事咧，令到佢咧就决定我要整一个嘅串流平台，咁就可以大家都可以喺即系睇嘅时候就唔需要因为归还呢个录影带唔记得咗而罚咁多钱啦，咁样。好啦，想唔想问埋第二条？ 应该系咪佢表面咁讲嘅咋？佢系咪 make 个 story 出嚟同嗰啲即系股民讲咋？ 系咯，其实 应该真嘅，因为写埋年份噶。 哦，因为咁点解 1997年呢 年因为呢套电影被人罚咗40蚊美金， 即呢套电影就是那年播的， 是就是阿波罗十三号， 即是这样咯，阿波罗十三号呢就是去不到月光的，登陆不到月球的，忘记了他又忘记了登陆去那个租带公司的环， 好了，这个第一条问题，接着第二条，我总共有几条的，我问了头那几条， 你有主题嘛，你今天懒得很有主题嘛。 是啊，这个 N 字头这个平台，你们觉得哪一段时间你开来看的时候是最慢的 呢？以我的经验呢，是夜晚的。 是不是以香港时间计啊？ 任何一个时间。即譬如我在英国的时候都是那个时 间。即我想你合家欢时间咯，大家吃完饭那些人，你每天早上要上班，起码我 by deduction， 你朝九晚五，即不是讲紧疫症啊， 是 这些非常时期啊，你没理由在屋，即如果你是在朝早11点你还可以串流紧的时候，你都挺特别的，你份工作。如果是回家啊，吃完饭啊，那跟住就 几点至几点呢？ 但系我觉得有机会再夜啲嘅， 夜啲应该多啲人睇， 10点以后。 你估系唔系？而家话你系问边段时间最少人睇啦？ 最少啊？你问少啊？ 系啊， 有三个钟， 有三个。 唔系最少人睇，最慢， 最慢，哦，最慢即系最多人睇， 咁咪真系 最多人睇，系。 咁我咪我估夜晚10点后咯，至到两三点钟到咯。 好，阿文大人就系10点打后 ，Kitty 咧。 好，我估夜啲。 死啦！我估得太咩？我瞓啦！我估10点至12点啦。咁啊 ，Kitty 估12点至2点啦。我俾翻 好啦，我估12至2都唔系啊。 错， 最慢喎。 错，即系你捞得最慢嘅时候。 我哋因为我哋个逻辑就系觉得如果多人睇嘅时候，佢就会捞得慢啦。咁所以我 哋个逻辑 系咁，所以其实佢慢都系因为嗰段时间好多人睇啊嘛。 嗯，系啦。 但系即系我哋估个时间都仲未系最多人睇 嘅。咁我哋要唔啱逻辑咁估啦。因为头先我哋好 尾权， 我哋好啱逻辑啊嘛。 系，唔系但系佢话我哋逻辑啱。 第三条仲过瘾喎。 佢但我哋逻辑啱，但系我哋嗰个推论咁啊，再硬啲啊， 再硬啲咯。 一系就再估半夜三更咯。 半夜我估2至4咯咁。 咁我问住，我未估， 但系未表达啊。 咁我乱嚟啦。 系， 我估。朝头早6点至 8点， 即系晨光第一线嘅时候。 点解你哋要偏离你哋嘅坚持咧？其实喺你哋头先第一次拣嘅10点附近噶啦，但系就唔系10点，佢就话 早啲。 系啦，原来就7点到9点呢段时间睇呢个 N 字头嘅话系会最慢嘅。佢话因为呢个时段咧系最多人去睇节目啦，咁啊 早食饭嘅，七点我未食。 我哋个节奏唔系咁啊，因为 可能啲人食饭嘅时候开嚟睇啊。咁跟住佢就话造成咧呢个嘅 lag 机嘅呢个现象啦，又或者呢个影片嘅质素就会。 好啊，佢哋 lag 到9，通常我唔会呢个时间嘅， 我哋都睇得好顺嘅。 系啦，跟住佢哋就话计过呢个统计，原来晚上7点至9点就系最多人咧开呢个 N 字头平台嘅时段嚟嘅。 嗯， 好啦，你想唔想我问埋第三条啊？ 我哋听次新闻先啦，翻嚟之后先再问埋第三条啦。暂时问大人有1分领先。 人成熟后最想调皮一下，或间中幼稚一下。愿美好年华，誓约不变化。成年人用领呔塑造优雅，用钻石去抬高身价，是我想要吗？得不到可惜吗？回望那时天真小伙子，点起一根烟，只想吸引注视，率性地表演，有谁 再要怀念那天逝去的幼稚，亦向风浪里走过，就似经历成长的一课，真诚最是赤裸，越没避忌越惹祸，原谅我只不过是个简简单单小孩一个，愿我可间中失真去做错，至少这刻快乐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社区普及检测计划下个月一号展开，争取两星期内完成，希望尽早识别隐形患者。政府呼吁市民踊跃参加，所有冇病征、持香港身份证的人可以参与计划，但鼻咽有病或六岁以下儿童不适合参与。全港18区将设立多个社区检测中心，自愿参与的市民要先在网上登记，届时在中心内会有受过医护训练的人士采集样本，结果若果呈阴性将会收到短信通知，阳性会由卫生防护中心致电通知，并安排到医院隔离和治疗。采集的样本会采用鼻腔和咽喉合并的拭子样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早前预料有500万人参与计划，这个数字只是讲检测能力，政府并没有设定目标。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接受本台节目《铿锵说》访问时，谈论到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关系。罗志光说，两人认识几十年，对方由处长开始，成为常秘、政务司、特首，提到权力对个人的负面影响很大，当权力越大，有时会忽略部分事情，包括个人的良好感觉。他只做到某一个位置，很多时其他人不会拗，届时反而应该害怕。被问到有没有考虑过辞职，罗志光回应说，有不少人问过相关问题，他说怎会没有想过。罗志光说，决定会否辞职要考虑对香港将来一国两制的影响，指自己有一个初心，若果做不到事情就要走，但现时仍然觉得可以做到自己要做的事。元朗721衝突事隔13个月，有市民到元朗營點商場抗議，高叫反修例口號。晚上大約8点，大批防暴警員進入商場，舉起紙旗警告在場人士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多名年輕人因為違反限聚令被票控。部分人在商场的玻璃围栏贴上无望721的标语，又挂上黄色饰物。防暴警察提早到商场巡逻和进行截查，商场广播提醒在场人士保持社交距离，部分商店提早落闸。股市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772点，升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86点，升5.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4，瑞士法郎0.912，加元1.322，人民币6.924，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34.12美元，賣出1935.4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微风。展望星期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初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嚟出粮，雇主要承诺喺补贴期唔会裁员。无论有冇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喺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喺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嘅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卡关咁。是不是要货金啊？ 即管卡关，小角色已很惯，阻止通关，分数不到我拣。假使喜欢，总会找到那一套办法合路玩。不想追赶，挤到主线死撑，一于转身，闯进自线内翻版。 人生总有不顺的时候的，就好像打机卡关那样，但现实中不是货金就解决到问题的。汪俊豪的新歌跟你说向好各方面想，只要坚持的话，没关是会过不到的。作曲编曲都有 Tommy Ho、 乐奥 Fan 填词有 T-Rex， 编曲有 Tommy、 乐奥 Fan 和麦旋碧。今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安俊豪《卡关达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Jenny， 隔咗差唔多2年，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我觉得呢就係好唔同㗎。因为今次嘅访问呢就係喺电话，即係我自己屋企度做啦。所以呢我係摊喺张床好 chill 咁样做嘅。 我係 Yanny 陈永恩，想知道我同1年半前有咩唔同，就记得摊实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继续敏感时刻，今晚在直播室咧有敏大人同埋 Kitty， 电话旁边咧有磨呢嘅。咁啊，头先咧10点半之前咧，我哋玩紧呢个冷知识大问答啦。敏大人就以1分0先0分嘅我同磨呢， 唔好话一分唔紧要啊， 好紧要啊，因为后屘我哋问咗咁多题都仲未答中啊。咁啊，阿磨呢咧今晚系有主题嘅，就系讲呢个 N 字头嘅平台， 佢笑到 Kitty 声咁样嘅。 系啊，喂！你哋咁开心，可唔可以加啲分？ 佢做妆嗰个做得好开心， 好过瘾啊！ 问完之后， 系啊，可唔可以加啲分俾我做得氹得你哋咁开心？ 你问埋先啦，问埋先啦。 第三个问题啊，头先问咗两个啦。第三个问题就系、是，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一样嘢，就系、是、每一个人咧，你哋嗰个嘅 app 入面啦，无论嗰套戏叫咩名都好啦， 可能有機會咧，那個封面都唔一樣嘅。你哋有冇發現呢樣嘢？ 有啊！ 我就係咁樣開始研究呢一個電影 poster。 哦、 即系我睇到佢哋全嗰啲字咧，系咪面嗰啲戏名多数系摆喺下边？ 嗯， 呢个系我研究到嘅， 系 观察到嘅， 系好啦。咁啊，敏达咁有观察能力啦，洞悉力亦都咁强。咁我想问你知唔知点解会咁咯？ 哦，即系点解人人嗰个 poster 会唔同啊？定系点解啲戏名系通常喺个 poster 底啊？戏 名一样嘅，但系佢个封面入面就会唔同。即系例如入面个样啊，即系譬如个主角啊，即系譬如可能当系呢个而家嗰套《没关系精神病》呢套啦。 系 咁，有啲人可能睇到系金秀贤嚟噶，咁有啲人个封面可能系嗰个哥哥、啊。 系 点解咧？ 哦， 喂 ，sorry， 咁我谂我误会咗啦，因为我觉得我系每一次我拣套戏，套戏都有唔同嘅 poster， 咁、但系我唔知道每个人睇嘅 screen， 因为我唔会装啊 Kitty， 佢有几款噶，唔系有时好似自己都会弹几款出嚟，即系譬如我今日开见到嗰张 poster 系金秀贤咁啦，跟住可能过两个礼拜我再开咧，佢又换咗第二个人呢个样 子，系啊，有机会噶，有机会噶，点解咧？ 佢吸引我咯，因为咧我唔揿入去，佢咪换第二张 poster 吸引我咯，吸引到我揿入去睇为止咯， 同埋等你觉得新嘢咯。不过仲有一样嘢，你知唔知啲 poster 都佢有一个 section 系俾你睇 poster 噶？我问翻你先， 突然之 间，因为我见到佢有 character poster 噶，好似 Umbrella Academy 咧，新嗰一个系列嘅 雨傘学院 啊，吓、佢系每一个人物有自己一张 poster 嘅，咁、你可以揿入去睇噶，咁、但系你话点解佢 rotate 咁？呢、這个问题就唔知道，我觉得佢 rotate 就 rotate 啦，其实好多广告都系咁噶。 嗱，其实咧。你哋兩個都啱、你哋都有一分。咁但係點解呢？咁佢就有講嘅，佢話原來每一個嘅用户都會唔一樣嘅，包括係影集或者電影嘅封面嗰張圖。佢話甚至乎有陣時你會見到係一啲好少配角，即係嗰個配角係直情可能係你佢勁少出現嘅、你可能都會見到。咁話說咩事呢？佢話原來 N 字頭咧呢一個嘅平台咧，佢係有一個叫做分析嘅系統。咁呢一個系統咧會分析咧過去咧呢一個嘅用户觀看過。嘅一啲記錄嘅，咁佢就會從而咧就會揾出呢一個嘅用戶，你對邊一個嘅嗱，當然我唔知佢點揾啦。邊一個人你對邊一個 睇你 screen time 咯，即係例如我睇呢一個 It's OK Not to Be OK 啦，即係是精神病，唔係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咁咧，譬如佢見到我咧，一係佢個即係個男一同埋女一咧嗰啲，我唔會 fast forward 噶嘛。但係如果嗰個女二啊，嗰個 短頭髮嗰個係嘛？ 即係總之係唔係 common in 又唔係呢一個moon contact， 咁我就會 fast 噶啦。咁所以我諗佢就唔會再扮嗰個角色出嚟噶啦。 係類近啦，佢就話原來佢會咧就係揾咗一個你個用户啦，興趣係邊啲演員，又或者你對邊一啲場面咧係有興趣嘅，佢就會截錄落嚟，咁就變咗做呢一個節目嘅封面，希望吸引用户咧撳入去睇啦。咁佢就話係啦。 如果我男朋友係咁就好啊！你而家覺得咧好多呢一好多啲電腦嘅程式咧係比男朋友好啲嘅，例如嗱我唔識路啦，然後我就可以撳地圖啦，我唔識嘢咧我就去 wiki。我闷嘅时候就上 YouTube 好多好多男人同我倾偈，跟住我要睇戏，就算我要睇戏，连 A 字头呢个串流平台佢都要拣埋我，不嬲中意，佢惊死我唔中意嘅嗰啲戏， 吓弹咗出嚟。 咁呢啲串流平台全部都系咁做噶啦，你包括 Facebook 嗰啲咧，你揿开嗱，譬如你试过问揿过一样嘢， 系， 譬如你揿过点讲咧？揿个去旅行咁揿揿个一个网站睇完之后，佢不断有嗰啲广告出嚟。 系啊， 好啦，咁啊，所以你哋两个都会有一分嘅。咁你仲想继续问啦？我仲有三条，定系俾 Kitty 问啦？ 你可以问多题嘅，下一节翻嚟我先问啦。 好啊， 好啊。 N 字頭呢個嘅串流平台啦，咁大家而家都知道係咩嚟㗎啦，一直係睇電影啊、紀錄片啊乜嘢都好啦，一啲睇嘅一啲嘅平台啦。咁但係其實佢亦都係一個網絡潮語嚟㗎喎。咁我相信你哋可能應該都有聽過㗎啦。如果有人同你講話請你去睇 N 字頭，到底點解咧？ 我知點解、哦，我知點解， 我都知道。 呢個係我個女話俾我聽嘅。 係啊， 係啊， 係啊，好潮啊！你哋。 即是来我家搞嘢咯 ，Netflix and chill 啊嘛， 系咯， 系啊，佢就其实本来 N 字头呢个咧系好纯洁嘅，大家都只系上去睇下戏，但系咧佢话呢一个嘅词啊，即系头先你讲嗰个啦 ，Netflix and chill，and chill 系啦，佢就话喺美国而家系十分之流行嘅性暗示用语嚟嘅，佢话原本咧呢一句好单纯咁样，只一个人喺屋企里面匿埋睇戏放松嘅啫， 我真系一个人 Netflix and chill 噶喎。 跟住佢话之后咧，就突然间有啲网民喺社交平台，即系 Twitter 啊嗰啲啦，就突然间咧就提出呢一样嘢，即系叫大家就是、可能佢喺 Twitter 入面可能就同人哋讲，哇，不如你上嚟一齐睇啦咁样，跟住结果咧就越用越多人用啦，咁啊变咗咧呢一个就慢慢就系邀请别人去自己屋企嘅一个藉口，变成一个性暗示啊。 系呢、這个吸引到我哋两个都知啊， 但我冇试过咯， 我都冇试过， 我真系个女话俾我听嘅啫。不过佢呢排都冇出街，喂！但我想问你哋两个知唔知可以一齐睇噶？可以咁即系几个朋友，即系我系啊，即系我同阿 Kitty 同埋莫莉可以一齐睇呢一个先啊嗰套咩？虽然是精神病特别关系，系可以同步睇嘅。即系你个电脑啦，总之你个 mon 嘅画面一边咧就系嗰套戏啦，另外一边咧你哋系可以倾偈嘅。 哦，系咩？我又唔知道佢倾偈喎。 系啊，我见到我个女就系咁样啦，嘈完一路睇戏，一路嘈完班，又同我倾紧偈咁样噶，佢、可以同步噶、 哦。 我就系知道好似一个聊天室咁喺隔篱可以倾偈咯，但我就唔知原来可以同步播条片咯。 同步播条片啊，唔系点倾啫？即系好似喺飞机度一齐揿咁样咯。 即系其中一个揿咗停咁啊，其他人都停咗噶啦。 我冇试过啊，但系我谂佢总会有方法咯。 系、 上帝总会有安排嘅。如果你要停嘅时候， 好啦，问到呢度咧，敏大人有三分，我有两分，咁啊，转个头翻嚟，等我问， 等我哋敏感时刻诶，超先， 系啦，听首歌超一超先。 你我情人运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潮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形激情，温度无谓故意调整，喜欢到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洁彤、无理敏感时刻。 好，翻翻嚟啦，咁啊，敏大人有三分啦 ，Kitty 有两分啦，莫莉暂时未有分啦，所以咧而家咧我要发问啦，等莫莉咧可以攞翻啲分， 等佢冇得， 你剩翻嗰两条，你下个礼拜五再问过啦。嗱，呢一条咧就系历史题嚟嘅，不过咧其实都可以用你嘅幻想力啦，同埋常识咧去到作答嘅。 我历史得十六分嘅，中史得十六分。 其实我都系睇咗呢个，我都唔系好清楚，不过我觉得几有趣啊，即系呢个咧叫做耶律。德光嘅人咧，咁佢曾经咧就系一个 咩人啊？ 帝王嚟嘅，佢系咧 边个国家？ 薛丹，薛丹国太祖耶律阿保机嘅第二个仔。嗱，初初开始听到呢啲名咧，都好似有少少熟啊吓。咁按照惯例咧，即系呢啲帝王嘅位咧，咁梗系要传俾个长子噶嘛。咁但系原来咧呢个耶律阿保机咧。就覺得個大仔咧漢化太深啊，反而覺得個二仔咧同自己個習性就比較相似，咁亦都咧二十幾歲就參加過無數嘅戰爭啦，覺得啊有前途啊呢、這個，咁於是乎咧耶律阿保機咧就將個皇位咧傳咗俾呢個耶律德光啦、當時咧佢先至25歲就掌握咗咧廣大北方嘅大權啦。咁一路統治落去嘅時候咧，因為時間嘅關係，我唯有 skip 咗去啦。咁 你講長啲啦，多數我都唔識答噶啦。 嗱，咁耶律德光咧，曾經咧就有一段時間咧，就非常之好勇善戰啊。佢咧就想稱霸中原，咁佢咧就叫咗自己大薛丹國咧就改名叫做大遼啦。咁啊叫自己啲軍隊咧四處出去咧就燒殺掠奪啦，搶奪啲資源咁樣啊。咁啊～平民就死嘅死，走嘅走，咁民怨咧就开始积累啦。咁跟住咧各地当然就有啲反抗势力啦。咁后来咧，当时嘅晋阳清帝嘅刘知远咧就号召后晋嘅余党就出兵咧去攻打呢个耶律德光，觉得佢咧就太过分啦咁样。咁耶律德光见势势唔对咧，就决定咧就撤回北方，即系走翻屋企啦咁样。但系因为实在走得太远啦，喺呢段时间。他竟然染上了个怪病，根据这个司马光资治通鉴讲，他呢就出现了这个发烧的症状，全身都很不舒服，还要揽住 问到底是不是新冠 肺炎呢，不知道是怪病来的，总之他要揽住救兵才可以帮自己降温，真的很不开心，因为呢有些人就说他染上疟疾，有些人就说他流感怎么都好，有些说抢病毒，咁總之咧，佢突然之間就死咗啦，即係佢翻唔到去北方咧，佢就中途死咗啦。咁佢死訊咧就傳翻去佢嗰邊阿媽嘅耳邊啦，即係太后嗰度啦。咁你知噶啦，舊時啲人即係生就要見人，死就要見屍。好啦，問題嚟啦。佢条尸啊，去咗咁远啊！佢阿妈而家话要见翻佢条尸，我唔信我个仔死咗咁样。咁到底啊，几百里咁远，天气又咁鬼热，当时又冇冰箱呢样嘢，加上咧，即系你知打仗噶啦，咁大阵仗咁样抬翻条尸翻去咧，一定即系又臭啊，又烂啊，翻到去阿妈都唔认得啦。咁当时嗰啲即系剩余嘅军队，即系点样可以将呢一个尸首就带翻去辽国嗰度俾阿律太后去到睇一睇咧？如果你是当时要做这件差事的人，你会怎么做呢？ 哇，咁难嘅。 系啦， 其实而家佢即系大概意思就系，如果你杀咗个人，有咩方法可以 搵 咗条尸入冇臭味，佢又唔腐咁样，但冇出柜喎，咁样。 你问而家我都唔知点答啦，何况咁耐啲。 喂，但系以前咧嗰啲雪柜咧，即系古人咧，佢有啲柜咧，佢唔使摆冰啊雪噶，佢系摆某啲植物，嗰啲植物就会 keep 住啲食物噶，即系系啊。 我以為地牢咋，以前因為話啲皇帝嗰啲兵擺地牢。 咁當然你涼啊嘛，嗰啲、即係其實你個主題就係低温啫。咁但佢嗰陣，喂，你覺得咩天氣先？佢 好熱啊，就係因為佢驚太熱啦，又要抬翻去又即係山長水又遠咁樣，啲肉又發臭，即係屍體又發臭咁樣，又俾蟲蛀又剩咁樣。咁點算咧？嗱，其實咧，你哋可以從延長呢個肉類嘅食用期限嘅方法， 醃佢，用啲鹽。 啱啦， 唔係話。 敏大人真系精灵啦， 呢啲就 系 肉盐啦， 真系好惨啊！ 腌住佢啊！ 当时咧真系冇现代科技，嗯、 真系一条咸鱼啊！ 系咪咸鱼呢个字就 系咁嚟噶？ 嗱，咸鱼就唔系咁嚟嘅，但系当时啲人咧后世啊，即系后屘咧都有讲，哇，简直就系腊肉啊！原来嗰阵时有个御厨咧就企出嚟话解决呢个问题啊，佢话。不如咁啦，我哋将佢做腊肉算啦，咁样，咁、咧就系、是、大家初初一听，梗系觉得好荒谬啦，但系真系谂唔到其他办法。 系 work 噶，原来 吓、啊，其实都好惨噶，佢真系做腊肉嘅方法咯，佢就将佢咧真系切咗件嘅。 吓，因为切晒件， 因为佢已经系一条尸首嚟噶啦嘛，咁所以佢其实就唔当佢系杀咗佢啦， 即系佢啲内脏佢都要拎出嚟， 系啦， 因为唔系佢入边都会化嘅， 冇错，因为里面有水分啊嘛，咁就算即系里面有水，你出面用盐封住咧，佢都系会坏嘅。 咁但系佢 O 唔 OK 先啊，皇太后？ 哦，咁啊最后咧就真系 见到条腊肠佢都 OK， 腊肉系啊，腊肉皇帝啊叫做，咁后屘咧太后见到呢、這个制成腊肉嘅躯体咧，当然就触目惊。心啦，即系又俾人腌住咁样啦，咁但系咧都真系确实认得到系自己个仔嚟嘅，起码冇烂到即系溶晒化咗啊，系啊，即系都仲 keep 到。 但都好核突呢啲场面，如果拍出嚟都系恐怖片嚟嘅，即系同妈咪嗰啲有得捻嘅。 系啊， 以后一定唔食腊肉啊。 系，即系听完呢个古仔之后啊。 系咯， 系啊，咁但系敏大人都估到啦，就系、是、用盐咧腌住佢，就增加咗佢呢个肉嘅寿命啊。咁所以咧就话，唉，呢、這个一代枭雄爷。耶律德光咧，即系去到即系走咗之后咧，竟然就遭到咁样嘅对待啊！咁好啦，今日我哋呢一个嘅冷知识游戏咧，玩到呢度咧，敏大人又赢啦！ 系啊， 你会唔会太叻啊？ 好闷啊！我想你哋赢。 好啦，我哋下个礼拜再俾心机啦。好。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年月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花光阴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侣让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终于我仍亦是望以后，你在旁好比应有尽有，如今我就算没有俗世的丰收，和你也是美不胜收，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陪着我数漫天的星宿，历遍天地来陪我，幸福可拥有，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